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Now,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怎么

的温柔，我静静地尝一口味的香浓的说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 我静静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看过。我静静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 99.9

24小时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记着手打破宁静 却看不清。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， 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万遍。

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滴答铃答铃答铃答， 时钟它不停在转动。 滴答铃答铃答铃答， 伤心的泪儿谁来擦？ 滴答铃答铃答铃答， 是不是还会牵挂它？ 滴答铃答铃答铃答， 有几滴眼泪已落下。 滴答铃答铃答铃答，时针它不停在转动，滴答铃答铃答铃答，小雨它拍打着水花，滴答铃答铃答铃答，是不是还会牵挂它？